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2哦，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晚上8点到9点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又在晚上的直播间当中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见了。那今天呢，还是同样的在直播间当中会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会出现，共同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喜欢的音乐。当然了，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是我们的传统的办法，就是我们声音的方式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更加推荐的是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呢，我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公告牌啊，上面写着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有直播间的按钮，同时呢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以及各种回放了。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呢，在北京时间和一直播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那其实每周呢，我们都会跟我们有应该算是相关联的这样一个节目，也是音乐类的榜单节目进行一个联动，那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那上一周也是第5期的音乐公告牌也是正式和各位见面了哈。同时呢，我相信各位通过视频，通过在爱奇艺上播放呢，就可以看得到上周的打歌打榜的歌曲。同时呢，第5期也是劲歌热舞，非常的嗨。那同时今天也是要跟各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周的榜单。首先呢，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就是伍嘉成的 So What 啊，应该是非常属于这种劲歌热舞式的表演哈、而且再加上现场录制的这样的特效，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从感官上、从音质上、从各种各样的这个气氛上去感受到这个歌者，也就是伍嘉成为各位带来的独特魅力。那同时说到这期的舞台，有一个歌手他也是非常的用心，那就是薛之谦。因为呢，薛之谦一直都是以伤心情歌而为众人所识啊。那同时呢，这次也是带来了他的打榜歌曲，那就是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这首歌曲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当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薛之谦对于音乐的态度，因为他当时在舞台的这个舞美方面是做了精心的设计，同时呢也是演练了很多遍， 用了雨伞的方式从台上台下吊威亚啊，反复的在练习在彩排呢，同时呢也是在现场的呈现当中确实和自己的歌声交相呼应，所以说确实是对音乐品质对自己的作品有着很好很高要求的这样一位歌手，要为他打 call 了。同时这个舞台呈现我相信也会让各位过目不忘。那除了我们薛之谦之外呢，还有一位让人非常惊艳的港姐啊，叫许静云，那同时也是一步一步的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这次呢她为各位带来的是展现她音乐初心的一首作品，叫做事与愿违。那同时我相信各位不管是之后去搜索来听，或者呢是回到我们的网站当中去网上去重新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周的榜单，相信各位一定能够从歌曲从他们的舞台表现从他们的现场当中感受到每位歌手的用心。那同时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本周的音乐公告牌的冠亚军，那同时这次的冠亚军依旧都是蔡徐坤啊，蔡徐坤的 Wait Wait Wait 应该是从第一周到现在一直都是冠军，可见这个歌手坤坤啊，蔡徐坤他的这个偶像力量的强大。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火箭少女101的壮啊，应该算是他们的新歌，在打榜当中也是非常棒的成绩，获得了第二。那 Top 3则是上期参加节目的朱星杰的仲夏夜，哎，朱星杰也算是我们今年偶练当中出来的大厂男孩当中表现非常棒的一位了。那同时我们节目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哦，那最近有一个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它的主题曲不忧伤的爱也是首次上榜，那它的歌手也是各位非常喜欢的叫做钟汉良啊，恭喜各位。具体的榜单我们来收听一下， 爱奇艺出品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本周榜单出炉，数据支持 Billboard China、 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全面整合国内音乐市场，借助多方数据，榜单内容趋于多元化。本周前五 中国音乐公告牌 Let's get it Top 5。第五位，火箭少女101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也就是上一周啊，应该算是上一周第五期的中国音乐公告牌上面的排行榜的名称。有没有各位最近喜欢的歌曲呢？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以及相关的公告牌上的排行榜当中去为自己的 idol 打 call。 那说完了我们上一周的音乐公告牌之后，也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毕竟呢我们挑战新歌声每期都会有重磅的嘉宾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今天又会是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先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Hello， 各位大家好。 这么简单吗？ 是要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是的。 OK， 我叫郭子纯，现在是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啊、嗯，然后也一直在做导演，那目前呢是在做一些新媒体有关的一些艺术创作。这是目前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好多身份，首先是在读的博士生，而且是电影方向是吗？ 新媒体。 新媒体。 对，新媒体艺术，对。 同时呢，自己还是青年导演，也有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呢，接下来会跟各位去聊哈。那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呢，今天其实更多的是侧重于青年导演的身份来到直播间。 是的，是的，其实更多的想从这个青年导演或者是我们现在这种独立电影人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些。 那各位可能就又好奇了，说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怎么还开始了这个请来了导演啊？就各位可能会满满的问号。但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用音乐来给我们的光影世界去增加更多的魅力以及更多的放大值，因为音乐确实它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慢慢为各位去道来。同时呢，我也看到我们的子纯导演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音乐分享，都是在非常经典的片段当中，有各位熟知的，有非常经典的，我相信会带领着各位开启一场环球光影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之旅，也是一个音乐之旅。同时我也是非常期待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如果要是感兴趣或者是有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的话，欢迎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将各位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每期呢我们都会有一个 C 位主打歌，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转变啊。那 C 位主打歌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导演带来的 C 位的，应该算是 C 位作品了。我们先通过片花放松一下，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今天在 C 位主打歌呢，我们主打的不是歌曲，当然也有歌曲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今天子纯导演为各位带来的自己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叫做什么？叫做放大。 放大，对的。 放大。同时呢，这部作品呢也是获得了第五届的重庆青年电影展啊，现在已经入展当中了。 对， 已经参展了，而且应该是什么时间 下？应该是在27号。 哦，这个27号 会现场的会。 公布最终的一个结果。 哦、 okay、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而且我觉得这是您的第一部作品吗？ 实际上这个应该算是第三部吧。 部 之前对之前的话很多都是在做一些可能更加艺术性的啊、或者是一些实验性的影片，但这次可能更多的是想把艺术跟商业尝试的第一次去结合起来。 哇，我觉得作为这个初次的几次尝试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将商业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尝试当中能够入围一些展呀，或者是得到一些奖励，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肯定哈。 谢谢。 那能不能跟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作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OK， 实际上来讲，我想必大家可能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最近有一部影片很火，叫做《江湖儿女》哈，大家应该知道，其实那影片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声称为是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那么他去拍的一个最近一部影片，他其实一直在关注的是一些就是小城镇的一些边缘性人他们的一种生活的状况，所以他的影片主要聚焦在一些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黑社会啊，或者是小偷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边缘人群。那么我其实很受他影片的这种风格的影响，所以呢我在想，其实当下来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往生代的一种语境当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或者成长的时候可能都会在这种互联网的情况长大啊，因此我在想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通这种交流很多时候都已经发生这种变化，可能不再是面对面的啊，也可能是在网上、对吧，我们大家说用一些这种聊天工具啊，认识一些陌生人、是我们所说的网友。OK， 我就想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这就是我在开始这个创作之前的一个考究吧、那所以这个影片我会想当我确定好主题之后方向之后呢，我在想在里面怎么样去把这种边缘性的人口在网络化的这种情景当中展现出来呢，我就想加入一些唯美一点的美学，包括加一些对于一些这种自己梦想或者生命的一种追求。那么为了加上一点点商业性，我会在里面加上一些这种类似于警匪的一种元素在里面啊。OK， 这就是我整个的这个创作理念。那么故事的展开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在小城这个修车厂工作的一个男孩，那么他平时呢很少跟别人沟通，所有的这样心理诉讼都会寄托在网上，认识一个网友哈，然后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直到有一天的时候突然间接到了一个这个网友给他发的一条微信啊，就是相当于是求救的一个信号啊，他说被绑架了、所以呢这个男生是非常非常心急着急，然后又找了警察等等，很多人就去报案、但最后发现的一切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跟自己内心的一些孤独啊所带来的一种幻影啊，所以整个故事来讲是走的这样的一个，当然这个故事当中为了一些起伏点呢，我会在里面会加上一些很多的一些冲突在里面啊，包括最后发现，当他发现这一切只不过自己的幻觉的时候，那他这种失落的心情啊，包括为了拯救这个女孩，所谓的这个女孩，他错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啊，等等等等，对，其实都是想在这里面去反映了一下，就是我们这种互联网时代下人们对于这种自己的这种心理诉求的，还有包括一些寻找自我的这样一种反思吧。 我听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啊，首先它是题材是写实的，然后同时应该会跟很多很多人产生一些共鸣，因为现在就是互联网真的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对的， 然后肯定每个人心目当中或者是手机里面都有各种各样这种类似的网友哈，所以说真的是关系网已经跑到了网络当中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的曲折。 对，实际上在里面我也是当时也是想尝试啊，因为还是有点自己说还是喜欢一点学院派的东西，那我可能会在里面会用到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弗洛伊德会谈到人的就本我、自我、超我嘛、OK， 那在影片当中呢我也会想用不同时间段的自己呢会配用不同时间段的这样的音乐、那同时呢在这个灯光的这个色彩上呢也会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啊，比如说在自己这个最幻想的这个世界当中，我用的可能那个光线是非常非常唯美的、那当这个在现实的时候，就比如他工作的时候，我用的这种色调是冷灰的啊，就是直逼这种现实主义的题材、那当他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到他自己最根本的那种意识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会用的是一种冷暖对比非常强的柔和的光去来表现、对，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写实当中会有一些诗意的这种音乐的旋律啊，或者这种感觉呢能够带入其中。 哇、wow, ，我感受到了，除了这个内容之外，然后在光与影的把控上，就是这个色调、 嗯， 然后再加上音乐的选择上，都会去配合这个内容， 是 的它 的 这个轻重缓急，然后进行一些就是应该算是放大性的作用哈、 啊。对，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海报，因为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屏幕，应该可以看清的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放大的海报，其实很简单， 对， 就是黑白灰这样的一个色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这世界上颜色就是三原色来组成的，那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当三种颜色放在一起的、嗯、我们说复色嘛，就可能是黑颜色，对，而且这是一种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有很多情感情绪能够包容在一起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那这三种最原始的颜色那其实混合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心境当中啊，正好可能是黑色，然后再加上我会认为黑白两种它又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颜色色彩、 嗯、 OK，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的啊这样一种方式，包括这个海报当中男主角啊、 嗯、 一个人，那我会用剪影的方式啊，就用全黑的这种侧脸的一种逆光、 嗯、 啊来去表现就是他内心的一些思绪。OK， 明白、嗯。大家可以现在通过屏幕更清晰的看到我们放大的这个海报哈、啊，那同时呢、 嗯、 也给各位看一下，因为下面的这张就是我们郭导演现在在现场的时候拍摄时的这个工作照，也是非常认真，然后跟工作人员在进行。应该是在说剧本的事情， 对，在说剧本，对。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我们在影片当中的一些节选片段，有些喜欢，就像麦田里曾经降临过的风啊，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麦田守望者？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 没错没错啊，你抓的点很 对， 是这样的。 同时还有像第二章八月，信仰就像一座房屋，可以有很多楼层，很多房间，然后。应该对，忘了跟大家说，我们的主角是宋孔文，也是我们北京台一位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啊，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节目《青年说》的主持人，非常帅气的在其中去出镜。那同时还有一张，有些人学里有风，天生就注定漂泊。其实我发现这几张虽然仅仅有三张这个剧目当中的这个截图、 嗯、 但是各位应该从每一张的截屏当中、嗯、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台词当中啊，这个台本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一个是主人公的心境，然后同时还有这个唯美的程度。那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加一些这个唯美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可能很多人看到写实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嗯、 就会觉得哦，那它的画面肯定就是很真实 啊，真实， 对 对 对。那为什么要加入这样很多意境的东西在里面？ 对 OK， 因为实际上来讲我觉得首先来讲就是很多的现实主义的影片，实际上他们在去做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直面于这个社会很多这种现象和痛点。但是我其实希望在这种痛点的背后，更多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诗意化的这种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诗意化的话，作为一种外壳，你再去看到一种冷峻的现实，可能会让你在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在心理结构更加舒缓一点啊，不会让你那么急于的刺痛啊，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来讲，其实我觉得唯美跟我们说直逼这种冷峻的现实，其实之间它很多时候就是意志之隔，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像一种梦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说，比如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对，当你醒来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睁开眼睛，可能要上班了，对吧？可能我们面对一个现实、 嗯、 但是在你入睡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去做一些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梦境。因此我觉得其实唯美与现实它就是像白夜跟像白天跟黑夜一样，就交织在每个人的这种日常当中啊。因此我也觉得 OK， 当然此外来讲，我还希望画面会好看一点，因为我更多的还是想有一点点最后因为我要带一些音乐的感觉在里面啊、 嗯、 OK， 所以因为音乐当中我会选择到了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以及就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要用唯美性，对吧？因为我觉得唯美的东西像这种爱情啊友情这种东西，很纯粹的东西，我觉得它是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对、 嗯、 因此呢我希望在这种灯光啊包括音乐当中都能围绕着这个唯美时间和空间来去选择、 嗯、 对、 哦、 OK， 所以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就把这些现实和梦境一般的这个唯美的这样的不管是音乐还是这个画面啊，就把它糅合到一起，让各位的观赏性也会更强，同时可能这样的一个唯美的感觉之外，各位更深入的可以去渗透到那种就是人性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对的。 Okay. 嗯，所以在里面我会用到的有一个是那个巴赫的啊，巴赫的音乐它是、圣母颂，里面它是用大提琴。我相信很多在听的这朋友啊，都应该能听过这首曲子。那么当时我也在想，为什么用巴赫的？因为它是古典主义的那么在这种大提琴的声音，它实际上会把这个时间感能够带出来。而且我们说古典主义，它最信奉的一个信条是什么？他认为其实最有价值或者是最美好的东西一定是能够在时间的这样的长河中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啊，这是古典主义他们一种信条。因此呢，其实我觉得爱情啊，然后这种人本身最纯粹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是能够经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因此我当时也会选择了用巴赫的大提琴的这个圣母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在里面， 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音乐。 对， 那同时我特别想知道啊，因为我想把音乐的部分放到下半段我们再去聊，然后现在聊一聊我们的作品。刚刚说完这个放大是我们导演的最新的一部作品，而且马上呢也将会有一个更深意的一个肯定。那之前还有两部，你觉得跟之前相对比的话，这部作品和之前的有什么样的区分，或者是有注入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呢？ 我觉得可能像之前的作品上来讲，因为之前也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在读博士之前也做在高校当了3年的老师，那时候可能会讲很多的电影的理论啊，或者是剧本等等这些东西。那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创作啊，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学院的方式哈、就是我们可能要编一个故事，然后确立一个主人公的他这种扁型人物和这个圆形人物之间的这种转化啊，等等。那当时呢，所以以前的两部作品呢，可能更多的 OK 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但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下了课找到我说，老师，其实这个能不能就是我不编啊，就我把自己的感兴趣点去做出来。所以但是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很多生活中那种很细小或者是那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它其实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啊。然后再加上在做这个影片之前，那时候也比较喜欢失之愈合的作品啊，大家肯定知道失之愈合最近有一个叫做小偷家族，对，如果有印象的朋友看过的话，会应该能够记住这样一句台词，就是里面当这个他的一个女孩然后剪这个指甲盖还是怎么样，然后弹到他的奶奶这身上，说他奶奶说一句，哎呀，你这指甲盖又弹到我身上了啊。 anyway， 所以这一刻来讲，你会发现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非常稀疏平常的啊，但是在影片当中导演刻意的去强调这句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中大家都会经常耳熟能详的话，然后放在这里面，你就能直接把他们之间这样的亲情的关系而带起来。而到最后时候会发现，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OK， 所以从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一种影像啊，还是要回归到一种生活中去感受啊，去发现一些很细小的事情和人。Okay， 其实就是内心当中很细小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些回忆， 是的， 从而产生一些共鸣。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好快啊，聊了很多关于我们最新作品放大以及和之前的一些对比，说了很多关于电影的内容，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电影当中的音乐以及其他的世界当中很多经典片段当中的音乐，一起稍后再见了。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太平洋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 就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传统的方式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推荐的是呢，用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个牌子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各位才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直接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还是同样的，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请到一位重磅嘉宾呢。今天呢，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啊，他呢是一位青年导演，还是同样先让他跟各位打一个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相识。 这回连名字也不报了。 OK， 我叫郭子纯啊，现在还是就读于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数字影视专业啊，现在是博士2年级。那么在之前也做过几年的老师，那么一直以来也是在从事着这个独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和爱好上面。 嗯，其实非常谦虚，因为很多多重身份呢，今天最重要的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是作为青年导演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上半时段当中呢，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作品放大以及其中的一些很多很多的理念也好啊，创作的一些方式也好哈。那接下来我们着重在下半段的时段当中来说一说关于音乐的理解。那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在自己的作品放大当中其实是就是使用了巴赫的这个 圣母颂 对也是非常经典的这个片段。那其实好像还有其他的音乐部分。 对，其实里面会用到了这个汪家卫的，汪家卫的《花样年华》，想必大家应该都会看过。对，里面有一段，对，里面有一段这个就是张曼玉啊，在那个胡同巷子当中慢慢走过去，那首曲子叫这个雨迷吉，这个一个日本那首那个名字啊，那日语不太会发音啊，应该是叫雨迷吉啊。然后在里面呢，整整出现了9次啊，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一个曲目啊，在《花样年华》当中。那么当时选用这个曲子来讲呢，也是实际上有点在致敬啊，这个汪家卫导演的。对，因为汪家卫的导演的这个《花样年华》，大家看过会知道，他其实也是关于这样的一个爱情啊和家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中那种转折的故事。那么这首曲当中，你 会发现他会把理性、感性，包括克制和冲动全部融入进去啊。比如说里面会有这种华尔兹的旋律，然后会加上一些爵士乐啊，然后包括巴洛克的这种弦乐的元素都会在里面。那这样的一种交织起来呢，会让你一种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OK， 所以当时我在影片当中啊，除了致敬以外，因为本人很喜欢王家卫导演，然后另外来讲呢，我觉得这种焦灼和融合的这样多元素的这样一种情感 ，OK， 也是我特别想去表现在主人公身上的。 我发现和我们这个放大的作品很有相似之处，就是神似，就是在很多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人性啊，还有很多焦灼感，然后把它融合到一起，其实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才会使用这首歌。 没错，而且在开篇的时候实际上就会用这首曲子来去做。那么画面当中也包括有这个男主角啊自己住的这个屋子里啊，我们会有这个对鱼的特写镜头，然后会加上这种随着这个音乐的鼓点啊，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推拉的镜头啊，实际上都是想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其实直接在一开篇的时候就放到这样的一个各种情愫交错在一起的这样的鼓点当中，而且呢，但是形上还有点欢快感啊，有点像华尔兹圆舞曲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是有点点忧伤和凄凉的。OK， 所以这个我希望用这种曲子来直接在开篇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整个影片的基调定下来。 定了基调，同时这作品叫放大，内容里面放大着人性，其实音乐在作品当中也会去放大着电影当中所展示的画面哈。刚刚说到了《花样年华》里面非常经典的片段，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花样年华》当中的经典片段来回顾一下。 各位看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花样年华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以及这段音乐也非常的经典啊。 嗯， 那就是就像刚刚我们导演说到的，就是外表外面的外衣是非常欢快的，但是呢里面却带着丝丝的忧伤的成分，尤其是后面小提琴的介入，然后就会很忧伤。同时我相信各位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应该也会回忆起那个花样年华当中的经典内容。其实后来我记得好像像张曼玉啊、郭富城他们后来还同台去演唱花样年华的这首歌，然后后来也是让大家去回忆了那些非常唯美非常经典的内容。那我相信这部影片是不是对你影响特别大？ 对的，实际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王家卫，其实有在这儿可以说到一个点，就是之前我冬天的时候在韩国啊，当时也是做一些学术交流，那时候在韩国时候碰到很多这个同行电影人啊，跟他们聊天，然后聊很多，我说我很喜欢你是这个韩国哪些导演，突然他们来了一句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金城武啊，然后什么这个花样年华，我说哦我知道这个，然后他说他们是非常喜欢王家卫导演的，而且对王家卫导演，其实在很多这个韩国导演心目中都会相当于一个神一样啊，对对，所以他王家卫的影片，他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影响了整个亚洲的，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来讲，我觉得 OK。啊，还是真的能找到一些共鸣。 嗯，其实也是把这种文化或者他的一些理念推广到了世界当中。 对的，对的，尤其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电影。 嗯， 对。 嗯，那其实，在世界电影范围当中，我们环球的这样一个视野当中，也有很多对于音乐在这个影片在光影世界当中的一些展现。那比如说像一些专门的音乐题材的电影也有很多。 是的。 像之前的《幻乐之城》 啊，对，《爱乐之城》La La Land。 嗯，对对， 对 《爱乐之城》 啊， 因为我后来就是受到那个节目《幻乐之城》经常会说错，《爱乐之城》La La Land， 那里面也有很多 City of Stars， 也有很多很多这个歌曲，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曲也是贯穿始终嘛。 没错。 对，那关于这部就是专门用音乐的方式，包括像《冰雪奇缘》也会里面有大量的音乐的内容。那你觉得关于这样题材的这样的电影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OK， 我们就说那个《爱乐之城》吧，《爱乐之城》La La Land， 我觉得大家看过应该很多，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情人节的时候啊，上映的，很多人都会是情侣一对一对去。 对。 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大家应该会记到很经典一刻，就是当里面这个女主角啊再次推开那个餐厅的时候，那个高斯林饰演的那个男主角啊，看到那一刻的时候，然后演奏了一首钢琴曲。 嗯， 对，在那个钢琴曲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进行了一个平行时空的一个诉说。那在那个时空当中，你会发现男女主角是走在一起的啊，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家庭啊，有了孩子，然后幸福的这样啊一直这样走下去。那整个的这样一生的诉说，还有包括这种假想啊，都是在这个高斯林这一首曲子当中来去完成的。 嗯， 所以那一刻你会发现，其实那一首曲子真的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啊，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很好的一种影像当中的一种曲子，它一定是能够贯穿整个电影当中时间和空间这样的一个联姻的啊，尤其是角色的命运啊，因此我们会经常会用这种音乐的声音来去对于这种尤其是这种诉说一生的影片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手法是非常多的啊，包括像阿甘正传也是如此。对，阿甘正传讲人的一生，开篇的那首曲子到最后结尾是那首曲子啊，像羽毛一般啊，这样浮浮沉沉这样一生。嗯 ，OK， 所以这种的我可以就跟大家提意见，所有关于这种人物传记的啊，你会发现他最后结尾的尾声的这种曲子一定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哇，wow， 这是从时空观上去分析，就是不管是音乐还是它的内容，有的还会有一些首尾的呼应。 是， 我突然发现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郭导的这样一个讲述啊，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个音乐在电影当中的作用。那刚刚说到了这个《爱乐之城》，我们也是找来了相关的《City of Star》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s thi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wonderful? Or cannot mak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or through the smoke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The voices that be here, 就是这个音乐它的声音本来就在那里，同时呢各位听到了之后也会从中去感受到光影的魅力，这也就是用音乐把光影放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那说到了我们的 La La Land 之后呢，好像还有一个是美国往事，对你的影响也很大是不是？ 对，美国往事，美国往事实际上这是在很多学电影的这个包括从事电影人，大家一定会看这样经典的一部影片，因为美国往事实际上它把人一生当中所有想拥有的都在里面去注入其中，像爱情、友情啊，然后兄弟情，包括我们的背叛等等，爱恨情仇 ，anyway， 一切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在里面有首曲的就是来自于这个意大利的一个作曲家叫莫里康内，他在当中呢就会做了很多这样的配曲的音乐。那么在这里面，除了他放的这部影片当中呢，他还在这个像意大利的康纳多雷的导演啊，像这《西西里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哈，以及这个《海上钢琴师》。这三部对非常经典影片当中同样啊，他用到了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理念放在其中。那么在他的这个像美国往事啊，包括我说后面那三部影片，他在里面的音乐当中都是用这种感性和克制以及冲动和理性之间这种交融啊，去放在一个对于人一生的一种回顾当中。而且那样的曲子实际上你会听上去有点像这种口哨的声音啊，在里面对非常轻易的慢慢去带起来。那么看似随意，但你会发现当你慢慢细细去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当中还是把人生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啊全部贯穿其中的。对， 所以这部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几部，其实它都是出自一位音乐之手， 一位音乐之手， 同时它的风格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统一， 对的。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几部片子当中，也是凸显了它的个性哈。我们还是同样找到了《美国往事》当中的片段，也是通过一段音乐来回顾一下。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day well,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刚各位欣赏到的就是《美国往事》当中的曲目，叫做 Yesterday， 也是一些片段啊，各位应该也是有回忆到了。那说了很多环球视野当中的片子，以及他们当中的经典的音乐片段，其实在现代，也就是现在很多比较潮流或者是比较应该算什么比较大众的一些影片当中，也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的使用。 对， 比如说前一阵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对， 那当时我记得当时是张杰吧，他好像是唱 了一个，对，张杰生而平凡、 只为平凡，只为平凡， 只为平凡。 那这首歌我记得之前跟导演在聊的时候有提到，那为什么这首歌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呢？ OK，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啊，我觉得真的是近些年难得一部非常好的影片哈。而且为什么谈到这个音乐，因为我觉得这音乐实际上在某种角度来讲是真的是非常好的抓住了这个观众的一种情绪。因为我们发现看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前面很多地方它是有喜剧元素在里面啊，本身徐峥就是一个喜剧演员，在前面一直这样子通过喜剧的方式来去抓住这个观众的情感。比如说当你们感些许受到一些感动的时候啊，徐峥会用一些非常搞笑的语言把你拽回来，所以在对舒缓一下，所以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一直就是情绪刚刚想释放一点啊，又被一种笑声给你带回来。好，那么在影片最后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曲子一旦响起的时候啊，那一刻你会发现你之前导演拽住你所有的情绪全部给你释放出来了啊，那一刻你会发现这首曲子一燃起的瞬间啊，所有观众都会流下了眼泪。而且这个影片我是看了两遍啊，一般我看片就是第一遍我可能会跟着这个故事情节去走，作品去走，第二部呢我会真的会看观众的反应。 第二遍就会加入更多元素。 对，我会经常会看，就动不动就看看身边人啊，他们在看。 原来导演看片子是这样的。 对，要学习他的成功的这样商业模式。对，然后前面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很好控制情绪啊，真正到最后呢，就是徐峥啊从这个监狱法院出来的时候，准备去监狱的那个途中啊，当时他帮助了很多人，这些病友都站在这个道路两旁去目送他啊，那一刻时候音乐起来那一瞬间，你会发现身边的这些观众也就绷不住了啊，就开始，尤其是女生啊，就开始就流眼泪了， 笑中带泪。 对，笑中带泪。因此我觉得像他的这样一首曲子，我觉得就很好的就是在影片当中啊启动了一个这种情绪节奏的一种把控啊，使你真的成为了这样一种轻轻的这样一个音乐的音符啊，就能够扣换出那个每个人内心的这种情感。 就是在不管是演技上还是音乐的这个把控上，都会调动观众的情绪，让你跟着他的节奏去走啊，不管是大笑也好，还是笑中带泪也好，还是最后的升华也好。 对， 总之确实这个音乐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还是通过我们《我不是药神》里面的只要平凡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男子啊， 宝贝 呀，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中人。 清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我们听到的就是《只要平凡》，是选自《我不是药神》当中的这个主题曲。 对， 那其实今天确实时间非常的紧张，但其实我们也是，不管是国外的一些经典片段也好啊，还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不管是潮流型的，还是最近正在热播的这些影视当中的这样的这个片段，从音乐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音乐在光影当中的放大作用。我相信各位应该也跟我一样种草了很多片子，决定要回去重新的补一下课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了，虽然短暂，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精华值得回味。同时也感谢我们郭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你的放大，包括未来有更多更多的作品放大你在这个青年导演当中的作用，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好，那今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是到此为止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们挑战新歌声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